寻小路，独身赶到河里庄，正赶上族里处置小路，就在这老柿子树下临时搭了一个土台子，台上张着灯笼，架着柴垛，几个族丁举着火把站在两边，小鹿头发披散着，五花大绑，就站在坎儿，站在那个地方，垂着头，看不清脸色。台下黑压压上千的人默默无言地盯着他，一声咳嗽也没有。我好像做噩梦似的，大睁着眼睛盯着他，眼前一片模糊，只听身边高粱叶子凄凉地摇着响着，胤禛目中闪着鬼火一样的光，两个孩子从未见过他如此狰狞可怕的面容，竟不自禁地历历颤抖起来。过了一会儿，略一顿，胤禛又说道，他的声音带着金属撞击一样的颤音，一个管家模样的人端着族谱上台，转脸大声说，族长午夜训话。气氛顿时更加紧张了，人们一起抬起了头，几个小孩吓得要哭，都被母亲紧搂在怀里，我的心都快要跳到嗓子眼了，直着眼看着。一个老者手里握着铜烟袋，摆着方布上了台。我在庄上住了两个月，平日这老爷子举止文雅，面目慈祥，极受族人敬仰的，但今晚神情却大异平日，铁青着脸，阴沉沉地扫视着众人，半晌他才说，几位老哥哥，全族的老少爷们，刚才在祠堂对着祖宗和各房管领的面，已经把事情说清楚了。小鹿出事，我也很难过，总是一只骨肉嘛。他的曾祖爷是我的堂兄，自幼交好，按着自己的心，宁可我跳河，不愿伤他的后代。但古人有训，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为我们全族只能下手毁了他，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什么叫廉呢？就是清清白白的做人。什么叫耻？就是切切实实的责心。他犯了这两条，叫人痛心疾首啊。从班菜贤淑到曹娥孝女，他讲了半个多时辰，老太隆中下台，回到主位，一手掩面，一手摆着，把这败坏族规的贱人上火柱，向祖宗神灵赎他的罪。一群人呐、一阵骚动，女人在哭泣，小孩趴在妈妈的肩头哭叫着，妈，爸，回家。有的男人也在骂，有的不言声，捂住了脸。老婆子们喃喃何时念佛，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架到柴山上，我的心像被人撕碎了一样，双手一撑要站起来，却被一个人一把给拽住了。回头看，原来是高福，暗中不知什么时候跟了来，他的脸在火光中也泛着青光，小声抽泣着说，主子，别呀、皇上知道了了不得，留得青山。说话间火苗子就窜了起来， 把鹿儿全身都裹在殷红的光里。他扬起脸呆看着远处，这时我才看清他的面容，白的像一尊汉玉雕的侍女，头发散乱着，乌鸦翅膀似的飘荡着，直到烧死，他只是痛苦无望的扭曲着身子，连一声都没有呻吟，一句话都没说。 说到这里，胤禛已经完全控制不住自己，双手张着，疯人一样踉跄几步，发出嘶哑的狼嚎一样的声音，似乎在哭，似乎又在笑。扑的趴在柿子树下，两只手交替死命的扒着，喊着：“小鹿，小鹿啊，我的恩人，我的，你出来呀！你不要在这里，你显显灵吧！我给你修庙啊！”狗儿和杆儿起初被他的故事惊呆了，后来又被他发狂一样的举动吓傻了，一直木头一样站着。此时方回过神来，见他如此伤情，也不禁放声大哭。良久，还是胤禛控制住了自己，慢慢扶起身，向士庶磕了个头，对两个哭得泪人似的孩子们说：“ 起来吧，起来吧，孩子们，人死不能复生，寂灭世界中，小鹿已经成神了，我们还要活在世间，走吧，走吧，天黑了。” 狗儿和坎儿向树磕了三个头，默默地起身，一瞬间仿佛都长了十岁，牵着马和骡子，在暗黑的夜色中举举向河里镇进发。这河里镇是高家堰东最大的镇子，黄水决溃之后，由此向东即四散漫下，下游其实已经没了主河道，只有此处因当年治河能臣晋福陈黄处心积虑精工修起了一道凸形大坝，据都用坚石磨缝垒起，水击之势在这高坝前被撞回去，保住了南岸西边数百里几十万顷良田。但大水过后，免不了饥民暴动，加之灾疫肆虐，聪明一点的行商大贾殷实人家早已携了细软家财，老小人众逃往苏杭一带，当时称之为避萧，不过是躲灾的意思，加之南北水旱路隔梗不通，所以住户虽然不少，却甚是萧索。胤禛三人来到庄边，早已至戌初时分，天色黑定，偌大一片镇子死气沉沉，家家关门闭户，黑嘘嘘的，连灯火也极稀少，只远处偶尔一两声犬吠略略给人一点烟火气息。胤禛痛哭了一场，心境似乎平和了许多，因命坎儿去寻宿头。坎儿连敲了几家门，里头倒有人答应，但一听是外地人过路借宿，立刻回说大堤上有客栈，再问就不出声了。坎儿回来笑道：“哈哈，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真他妈日怪，你就开开门说两句话，也算个人嘛。”狗儿说：“哼，那还不叫绑票的给吓怕了吗？你把他门楼给点着烧起来，看他出不出来。”胤禛吟说：“哎呀，既然有店，何必打搅人家呢，咱们住店去。”他心里十分感慨。 在北京听外官们表白，一概都是西朝圣之，河清海晏，家不庇护，路不拾遗的话头，身历其境才晓得都是些扯淡的套话，精致的马屁。接压着三个人向西南，果见镇外辽高大堤上一闪一闪点着盏气死风灯，近前借亮看时，果见黑漆大车门上方粉底黑字写着以和临风四个字。当下三人在门口解装，一个麻脸伙计早就提着灯笑嘻嘻的迎了出来，一边帮着卸骡子吆喝着， 哎，老白老侯，财神来了，快帮着卸妆哦，请马老掌柜的接客喽。 一时便见两个人出来，一高一矮，都在40岁上下，也都满面笑容，帮着牵牲口拿行李。马掌柜打头提着串钥匙前头引路，口中不住的念叨： 阿弥陀佛，小店足有半个多月没住客了，今儿一来就是5位，爷真是赏光啊。 5个？狗儿一边走一边探头探脑的看，问道：哎，前头厢房已经住人了，爷咱们住上房吧。马老板忙说： 哎呦，上房两岸一明，正好3位安置也好照应。 因见坎儿低头不语，坎儿开锁猴似的转悠着四处乱看，又说： 东厢住的两个孝廉也是后上才到的，爷请安心先歇一会儿，待会儿弄点酒算小人一点孝心。哎，只不妨今儿有生意，没有肉，微薄了些，爷不要计较。 说话间，东厢里两个客人也出来了，一个穿天青锋毛底绸扎袍，绒长脸儿；一个穿一身浆洗的褪了色的蓝竹布蓝衫，却是修眉凤目，十分娴雅俊秀。两个人大约也是涉越了黄河故道出到此店，见胤禛也是一脸书卷气，不禁微微一笑。胤禛因打一急道：二位是赶北围的吧？ 是的，他叫李福，我叫田文静。 荣长脸笑道： 这一路啊，千里荒沙，住店的寥寥无几，客中相逢文有极少啊，也算有缘啊。客人尊姓台府啊，也是赶顺天府市的吗？ 李福却显得有点矜持，向胤禛一笑算是见礼。胤禛寂寞多日，乍入人烟稠密之地也愿意和人攀谈，因含糊的笑道： 我也准备去北京啊。就是这话，相逢啊就是有缘，一会儿我们吃酒谈天好吗？ 狗儿兴冲冲的：哈，哎，咱们有条狼，哎，有肉吃， 我们请客。 一时安顿好，狗儿便在天井院开播那狼，架起3叉铁架，把那狼肉烧得滋滋作响，又要来酱盐姜蒜不住的擦抹，满院顿时肉香扑鼻。 坎儿带着炉炉在上房铺摆了行李，把桌子安在堂间，去厨下看了看，见两把铜壶铸酒正在火上温烫，又满院悠了一遭，至狗儿身边说： 哎，不知东侧在哪儿，天黑怪怕人的，你和我一道去寻寻。 因见马老板过来，便说： 肉烤好了，你们只管先吃，一会儿酒烫热了，我们两个霸盏。 那老板笑着去了。坎儿跟着狗儿抹过一段墙角，却见侧房就在南墙西角， 隔墙外便是咆哮不息的黄河，和风吹来，坎儿不禁打了一个冷战。狗儿笑说：“ 嘿，快三月天了，你还冷啊？” 狗儿，坎儿一边小姐压着嗓门道：“剩下的酱油和盐，一会儿送厨房。你想办法把那两个装酒的大铜壶换个个。”狗儿笑道：“ 嘿嘿，这是什么主意啊？” 坎儿系着裤子说：“叫你换，你只管换，看着点颜色。奶奶的，今儿晚住到黑店里了。”狗儿吓得浑身一震，尿也止了，倒吸了一口冷气，半晌才说：“你多心了吧？我看了字号宅基，是个百年老店。这年头，千年老店也难说。”坎儿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鲁鲁在中堂画底下乱绣，我揭开一看，像是擦过的血迹。还有，四爷的床下像有个砖槽，不是黑店设的机关做什么？你看，外头就是河，人弄倒了，隔窗户往外一扔，何其方便呢？啊！他冷笑一声，笑得狗儿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两个人精猢狲急急记忆了一阵，解手出来，上房的人已经坐好了，胤禛居中，马老板打横相陪，对面坐着田文静和李福，正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些科场门路的话。因酒未烫好，老板张着眼直催：“ 钱老三，酒呢？快着点儿！” 坎儿便蹭过厨下，果见那个麻子伙计正在捅炉子。坎儿说：“ 劳烦你了，伺候主子是我们的差事嘛。来来来来，哎，老哥，我们那位兄弟给你预备着一块烧狼肝呢，叫他看过，咱们受用下。” 钱三麻子哪里肯离窝，忙笑的：“ 你们是客嘛，我可没那福分。去吧去吧，酒一会儿就好啊。” 狗儿见不是事儿，一瘸一拐的过来，蹿眉摇头，一脸痛楚的模样，说道：“ 哎呀，老钱呐，哎呀，我的老寒腿毛病这就犯了，哎，给咱弄贴膏药。”“ 哎呦，哎嘿、哎！” 老钱愣了一下，膏药是老店常备的药，说没有是不成的。想了半晌，才勉强道：“ 我给你拿两贴啊，守着火啊，看酒溢出来。” 说罢忙忙去了。这边狗儿审量那两个大壶，一模一样，只壶盖一个是铜的，一个是铁的，便省了事，只换了壶盖，装作在旁拨火。钱麻子一瞬功夫就折转来看了看，并无异样。因听上房又催酒了，便从铁盖壶中倒出两壶，递给坎儿一壶，答应着：“ 来了来了。” 就送上去。两个孩子暗透一口气儿，回到院里火堆旁，坎儿小声问道：“ 一把壶能斟出两样酒吗？”“同城韩老大爷断王家店的案，我去看过。” 狗儿翻着膏药小声地说：“ 那壶啊，从壶嘴到里头都隔着，壶柄有两个气眼儿，堵住哪边，哪边就不留酒。老钱，还有你两位，来来来，咱们梅香拜把子啊，都是奴才，在这吃酒听招呼吧。” 原来钱麻子和老白老猴都过来了。狗儿坎儿怀着鬼胎，一边招呼三个伙计说话，一边呲牙咧嘴的品酒，还要听上房的动静，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胤禛问田文静：“你方才说的倒也直爽，你这个笑脸竟是花钱买来的。这次进京，大约又要撞哪位大老爷的墓中了？买个贡生，不知什么价钱。”田文静喝得红光满面，笑着说：“ 贡生花不了几个，大约千把两就成了，只殿试这一关难过呀。马齐、张廷玉、中堂这些门路极难走，要没一点真才实学，万岁爷那一关也是过不去的。” 胤禛嫌狼肉粗糙油荤，只拣清淡的夹着，沉吟着说：“ 哎，我就弄不懂这里头的学问。卷子是密封的，又不准做记号，考官就辨认得出是花过钱呢。”“ 哎呀，看来隐凶不通世路啊。”礼服酒量不好，小口品着笑着：“这只要事先商量好，八股文头一股里必定用哪几个字，考官一看就知道了。 万一考官收了钱又临时赖账取不中，可怎么办？岂不白天送了银子？” 礼服若有所失的笑笑：“这里边的路子是一套一套的。如今呢，哪有这样的傻子拿了现钱去贿赂考官的？都是打的欠条。比如说甲子年的围场，借条里写现借某某老大人白银500两，落款是甲子贡生某某某，取中了凭条要银，取不中，那这位某某某就不是甲子贡生了，考官也不敢拿这种条子索银的。” 胤禛仰着脸想了想，果然有理，不禁大笑：“魑魅魍魉捣鬼有术啊！” 一边劝酒一边笑问礼服：“ 足下精通此道，熟门熟路，看来也要买个进士了。” 李福自矜的一笑：“我嘛，我大概无需如此，就是卖官也要有几个装门面的，全都取些白痴，考官向上也不好交代。不瞒您说，我15进学，18赴鹿鸣宴，都取得第一，大料惊为也不在话下吧。”他看了看田文静：“如今呐，吏治昏暗，已不能单凭看是否花钱断定文品优劣。就如田兄吧，家中有钱，破费几个给考官以求晋升，为朝廷效力，也不能说就是无志之士。像我这样贫寒的，只好一刀一枪凭文章取功名了。”说吧，他低头叹息，言下不胜感慨。田文静只咬着牙不言声。胤禛想到国家吏治败坏至此，也是暗自嗟叹。老板见冷了场，忙说：“ 哎呀， 酒凉了，来，请诸位干一杯，不知可对爷台们的脾胃呢？ 胤禛吃了一小口，点头说：“嗯，甚好。 就是曲下的重了点儿，有点药味儿。” 老板见药力发作如此之慢，早已又着急又奇怪，到渐渐觉得自己头晕目眩，身软难支，又尝了一口，越觉得不对头，舔嘴咂舌的直皱眉头，却哪里知道狗儿坎儿在厨下做了手脚。眼见毒酒毫无效用，几个人兀自没完没了的性谈，待了一会儿更是头昏难忍，便踉踉跄跄的起来，拿着酒壶到厨下，见三个伙计都在，也都一个个口鼻不正，几个人心知大错，嘀咕了几句，都用瓢舀着凉水大口就猛灌。狗儿坎儿喝酒吃肉猜眉耍子，眼见几个人着了道，用凉水解毒，忍不住偷笑。两个人对视一眼，起身到厨下。坎儿说：“ 我们主子劳乏一日，又有了酒，一会儿安歇，再洗洗澡。你们多多烧点水，我们也洗。明儿多给银子。” 说着，两个人把一个大浴盆合抬到上房东间。见几个人都醺醺然醉态朦胧，狗儿便道：“ 四爷，酒少用些吧，明儿还要赶道呢。” 一时人声静了，帐房、库房和后院马厩都熄了灯，只有厨房灯亮着。 坎儿和狗儿两个人用大盆将烧好的滚水一盆一盆只管往东屋里端，又在堂房拢了一盆火，将两贴膏药放在一旁烤。胤禛赤脚坐在床边笑着：“ 够了够了，只管端，滚烫的怎么好用啊？”“ 爷消停一会儿再洗。”狗儿倒着水说：“这屋里太冷，热水器一蒸，连房子也暖和了。爷洗剩的水我也想沾沾光，洗洗好贴膏药。” 坎儿也说：“ 我脚叫狼粪烫了，也想泡洗泡洗。” 胤禛眼见一时还不能洗，便急了些到堂房取书。这边坎儿给狗儿一个眼风，狗儿走到床边摸索了半日，口里笑说：“ 把这个鞋子提过去，当心一会儿弄湿了。” 说着从靠墙一边抽出一个小木栓，这是翻床板的消息。一头说，提起床框下死力猛地一翻，果然不出狗儿所料，那床下立时闪出一个大洞坑，竟真的有两个人并肩紧紧挤在里边，肩头都插着寒光四射的大刀片子。这两个贼躲在床下，原是预备着客人不肯吃酒，半夜里好行事的。胤禛三人方才的话听得清清楚楚，心都泄了，陡然间被狗儿连床带板哗然翻起，黄黄灯烛下一个个愣得呆若木鸡，目光灼灼鬼魅一般。没等醒过神来，满满一澡盆的滚水足有五六桶早就劈头盖脸灌下。可怜里边偏窄一个小坑洞，挤下这两个人不能挪动又无可躲闪，就似滚汤泼老鼠，生生受了这么一个飞来的大劫呀。坎儿低吼一声，抱着一床大棉被兜头的捂了上去，用床死死压着。狗儿一声招呼：“噜噜进来伺候。”那狗噌的便跳了进来，蹲居在大澡盆前。胤禛在外边听声音不对，正要进来，却见钱麻子也进来了，问道：“ 东房出了什么事儿，那么大的动静。胤禛未及答话，狗儿已经笑着出来了。 没什么，哎呀，澡盆没织好，洒了些。 钱麻子喝了毒酒，兀自头晕，满腹狐疑的看了看东家，见水汽冲帘屡屡而出，里边毫无动静，阴道啊，那么大的响动啊，我还以为窗上花盆砸了呢。 嗨，没有的事儿。 狗儿向满脸诧异的胤禛看了一眼，拿起一张膏药。 哎呀，我最不耐烦贴膏药了，这又黏又热的，贴上不好受。东家和那两位伙计呢？ 钱麻子万不想里边已经网破露馅儿，想想那三个伙计，兀自昏天黑地的头疼难忍呢，便说：“ 啊，没事就好。你们有酒了，有事儿你们叫我伺候。这狗皮膏药……” 话犹未完，狗儿手一扬，将那张烧得滚烫流油的大膏药毫不客气的啪的一声就贴了钱麻子个满脸花，一边笑说：“ 这膏药最治麻子脸，贴好了你好寻个大美人做老婆。” 钱麻子猝不及防受了这么一下，连眼带鼻子嘴糊了个严严实实，他跺着脚，脖子憋得筋绷起老高，扎实着手挣扎了好一阵子，两手拼命去扒那张膏药。狗儿哪里容得他还手啊，跟的一声命令，鲁鲁冲帘飞窜而出，一口就把钱麻子咬倒在地，两只爪子猛扑着，只一口就咬断了钱麻子的喉咙，那血击剑般扑喷出了一丈多远。胤禛脸色惨白如纸，呆呆地看着狗儿砍得行凶作恶，魂似梦中一般，连呼喊也给忘了，半晌才说：“ 你们这是这啊？” 四爷，四爷别怕。 砍儿揪帘出来了，一头热汗淋漓，一边解着马鞍子上的绳子，一边说：“ 哎呀，咱爷们儿晦气，今儿住了黑店，你进屋里看看就明白了。” 胤禛电击般站立了一下，清醒了过来，一言不发挑帘进屋。只见大床翻倒在墙边，棉被枕褥都浸在热水里汪了满地，水汽照着烛光都影影绰绰。床下大坑里歪倒着两个人，头皮都烫得剥落下来，连闷带捂，大约来不及挣扎就死了，都张着嘴，露着白森森的牙齿，十分狰狞可怖。胤禛半张着口，嗫嚅道：“ 这是黑店？ 一点不假，是绿林里有字号的黑风黄水店。” 窗外一个阴森森的声音咯咯地笑着：“ 只没想我老马三十老娘倒蹦孩子，竟招了两个小杂种的道啊。” 坎儿上前撕开窗格子只看时，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马老板和老白老侯三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到了檐下，都穿皂色紧身衣靠，提着头黑乎乎的，却看不清脸色。屋子里三个人紧张对视了一瞬，狗儿扑的一口吹灭了灯，坎儿早已将贼的两把刀擎在手中，按狗儿坎儿的计谋，倒换药酒麻倒店中贼人，屋里收拾了床下强盗，至少能平安逃出这里。没想到他们反省得这么快，胤禛又惊又怒，又有点懊悔，不该拒绝高福带夺一片好意，连个从人也不跟，自己武艺稀松平常，坎儿狗儿尽自聪明，却是年幼力弱，只有一条狗略可支撑， 这可怎么的好呢？正没理会处，坎儿凑到窗前看了看，大声说道： 我说姓马的，你不就是要钱吗？我们带的1000多两银子都存在账房呢，算我们倒霉，都送给你了，你带银子滚蛋吧，我们各自走路。你知道啊，打墙不如修路，保不住有一日你上西市，刚好我是刽子手，嘿，活计给你做漂亮点怎么样？死到临头还耍贫嘴呀？啊，你毁了我3个兄弟，岂能善罢甘休啊？你们可知道，住我这店有死无生，祖传手艺到我手倒不了牌吗？ 狗儿笑， 嘿嘿，失敬的很呐。大约你不知道啊，今日是黑白无常上门，煞星高照，他名鬼难缠，我名缠死鬼，黄河边上长大，水里的营生眼熟。你看你这房子修得多结实啊，啊，有本事你就进来，想点火就点，就怕有人来救火呀。 马老板嘿嘿的冷笑， 哼哼，救火是人之常情，只是年头不好，这里的人胆小，没人敢出来，也未可知呢。嘿嘿，哎呀，想点你就点吧，你自烧自家房与我们鸡巴相干呢，烧起来我们后窗跳下去飘河跑，对付着洗个澡也罢。 胤禛原先乱了方寸，觉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此时才知这两个孩子天分极高，心有成算，心头一亮，急急地说道： 啊，我多少也会点水性，不要斗嘴了，咱们走。 我嫌水凉，坎儿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走那条道。 喂，我说姓马的，听见鸡叫了吗？天一亮你这店关得死巴巴的算什么？ 话音刚落，哗的一声响，窗格子被撞得稀碎，一个黑须须的大汉腾的跳了进来。胤禛惊得向后一跳，从血桶中噌的拔出一柄雪亮的匕首，眼见那大汉挥刀砍来，将手一格，那刀戛然火花一蹦，早已折为两段。罗罗，狗儿急叫了一声，那恶狗浑身毛早就蓬松炸起，就地虎跃拔地而起，一口咬住那人右腕，连衣带皮肉撕下老大一块。那人惨叫一声： 老猴，掌柜的，狗厉害，快！ 话未说完，脖子上又招了一口，老白尖叫一声，早就没了气息。此时正是黎明前最暗的时分，这一声惨叫凄厉无比，屋里屋外五个人都被吓得怔住，对峙着举酒不出声。 小的厉害了吧？ 狗儿隔窗说道： 我若没个好帮手，就敢自称鬼难缠吗？今天死在我卢卢口下的已经4个人了，他已经身带7条人命，天子亲封银牌卢卢。 那狗听得主人叫他名字，汪汪的一声大叫。马老板和老侯在外边腿肚子的筋差点就转过去，正没坐奈何处，店门咚咚咚的被人敲得山响，接着便听高福躁急不安的叫骂声： 我要干嘛？妈的，这是个什么店呢？门口连个人伺候也没有，死绝了吧？ 胤禛精神大振，未及开口，坎儿尖声大叫： 哎，我们的人来了，高福，把门给他撞开，这他妈的是个黑店。 这下子马 老板和老侯再不迟疑，两个人暗中点头会意，从东侧那边嗖越墙而逃。饶是卢卢窜得快，只咬下了老侯的一只鞋，接着便听大门吱嘎嘎的崩倒，高福十一个人已经冲门而入，瞬时燃起火把，照得满院通明雪亮。高福，胤禛一口气松下来，几乎瘫倒下去，忙把持定了，带着狗儿坎儿开门出至眼前，咬着牙吩咐道：“前后仔细再搜一遍，看还有卧匪没有。”扎。接着，便听众人嘈杂叫嚷着一顿混搜。胤禛吁了一口气，转脸对两个孩子说：“亏你，亏你，得你二人，不虚我江南一行啊！”恰好高福赶来，他在四贝勒府十年之久，这个胤禛刻薄尖辣，御下最严，像他这样曾与主人生死患难的，也从未得过如此考语，不禁打量了这两个小子一眼，笑着说：“ 四爷，贼是没了，东乡里两个书生刚解了绳子，还到我们也是强盗呢，吓得不敢出来。” 哦，胤禛一笑：“ 是吗？哎，快请过来吧。” 田文静和李福一前一后出来，大约下人们已经向他们说明了胤禛的身份，二人脸上没有了惧怕的神色，却又略带了点惶恐局促，走至街前便叩下头去。李福便道：“ 今日得逃生死大劫，全亏四爷拔救，李福但有一线之名，定当衔环相报。” 田文静粗声地说道：“ 四爷金枝玉叶，万金之躯，天性神佛相助，脱了大难，知恩不报非丈夫，四爷水里火里但有使命。”文静皱一皱眉头：“不是田家后代。” 谢的话不必说了，胤禛玲珑剔透的心肝已经听出二人攀附之意，只一笑倏然收了。 今晚我得大于失，与二军一席长谈，知道幻途之中坚壁丛生，长了不少见识。我看二位才学尚在中人之上，好自为之。大丈夫取功名，立功社稷庙堂，其志固然可嘉，但功名二字乃身外之物，只可直中取，不可曲中求啊。就此别过，你们自己去跳龙门，只要有真才实学，我们后会有期。 狗儿坎儿愣着，听不出三个人话的意思，高福却不禁想：要是八爷遇上这两个书生，不定怎么往怀里拉呢。想着陪笑道：“ 四爷，这店怎么办呢？要不要报官呢？”“ 烧掉他。”胤禛冰冷冷地说道。他早已想到这里，朝中阿哥各立门派，自己的靠山太子胤仍也并不得意，自己差事里并没叫视察高家宴一带，只要一报案就要立党，立时轰得满城风雨。兄弟们没事还要鸡蛋里挑骨头呢，蚂蚁身上炸油，不定编排出什么新闻。想着又说：“二位先生，我们分手吧，但请言记，以和临风殿这一晚说出去绝无好处，这便是临别叮咛吧。”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

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北京时间16点整。FM 九。